在某个清晨回望我一生，我的虽认真却微笑如尘，想要唱首歌去唱给别人，最后却是我满脸泪痕。早告别青春，我成了别人，经历的时代已如此陌生，年少时的话又不敢承认，低头在人海反复挣扎，我的一半人生也当作像只风筝，是我的生活的一半人生，浪漫就让我自己过问，有热爱有恨有未知的前程。想要唱首歌去唱哭别人，最后却是我满脸泪痕。早告别青春，活成了别人，经历的时代已如此陌生，年少时的 首歌曲都是由阿信来演唱，不过意义却不同。刚才这一首是阿信作为个人身份为电影《飞驰人生》所演唱的这样一首主题曲《一半人生》，而之前我们听到的是他作为五月天的主唱演唱的《听不到》。而说到乐队解散和单飞，一直都是围绕乐队的一个热点话题。2019年解散14年的达达乐队宣布重组，让很多人是始料未及。而作为内地第一支签约国际唱片公司的内地乐队，达达乐队曾经在2003年凭借专辑《黄金时代》获得中歌榜年度最受欢迎乐队，当时他们意气风发挑战前辈零点乐队的豪言壮语言犹在耳。而后来由于成员的人生目标不同，乐队解散。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他们首张专辑的标题曲《黄金时代》。

到你留下的包裹，丢掉照片中的你我。我听自己想有或想做，写与你无关系的情。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各位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中歌榜，你好，我是耿化。在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乐队和单飞。那这几年呢，关于苏打绿的讨论一直没有间断。乐队在巅峰时期戛然而止，宣布休团三年。后来主唱吴青峰是以个人身份出道，大家都猜测是不是苏打绿解散了。而在复团有望之时，突然爆出和前经纪公司的版权纠纷。不过在纷纷扰扰之后，苏打绿更名为于丁密，再次出发。我们就来听他们去年推出的这样一首单曲《沙发里有沙发 Radio》。 沙发里有沙发 Radio， 沙发里有沙发 Radio， 沙发里有沙发 Radio。黄色、金黄色、泡沫、泡沫，我要干脆做个梦，红色、粉红色。花呗新闻上中做黑色、穿黑色、一模一模。一双都在键盘后，红色、彩虹色。绕着房间太整条，跟着跟着我 shadow shadow。黄龙轩，你请不要缠着缠着我。 见他，也曾指点他出盛夏，心之所动且就随缘去吧。长夜的天依旧那么暖，风吹起了从前，从前初识这世界，万般留恋，看着天边死在眼前，也甘愿赴汤蹈火去走它一遍。如今走过这世界，万般留恋，翻过岁月不同侧脸，措不及防闯入你的笑颜。我曾难自拔于世界之大，也沉溺于其中梦话，不得真假，不做挣扎，不去笑话。我曾将青春翻涌践踏，也曾指尖踏出盛夏，心之所动且就随缘去吧。逆着光行走，任风吹雨打，时间为你再次看到你蔚蓝晨光里笑得很甜蜜。从前初识这世界，万般留恋，看着天边死在眼前，也甘愿赴汤蹈火去走它一遍。如今走过这世界，抚平回忆留下的疤，你的眼中明暗交杂，一笑生花。我仍感叹于世界之大，也沉醉于儿时情话，不声真假，不做挣扎，无谓笑话。我终将青春化 苏打绿休团的空档期，吴青峰以个人名义推出了专辑《太空人》，也演唱了众多单曲。刚才听到的便是他改编翻唱高桥优的这首《起风了》。

这是大张伟所演唱的《我脑海当中的橡皮筋》。啊，说到这样一首歌曲呢，也是他在2009年专辑《霹雳狂花》当中的一首歌，也是他单飞之后，尽管是离开了乐队，但是没有忘记自己歌手的身份，几乎每隔几年都会推出新的专辑。那在这一小时最后，我们听到的是和花儿乐队同期出道的新裤子在《乐队的夏天》上面所演唱的这样一首《生活因你而火热》。有段时间，新裤子乐队也遇到了瓶颈，选择单飞的模式。不过因为乐队的魅力大于个人，后来他们换上了新的风格，再度出发。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生活因你而火热》。 勇敢的你站在这里，脸庞清澈却骄傲，在这远方没人陪伴，只有幻想和烦恼。无聊的渺小的反对不公平的世界，没能继续的诗篇，不欢而散的告别。我倒下后不敢回头，不能再见的朋友，有人堕落，有人疯了，有人飞着放弃了，我难过。我不得不去工作，在大楼的一个角落，格子间的女孩，时间久了也很美。我会和她结婚，带我去小城过年，忘了把那摇滚乐，奔腾不复的时代。我倒下后不敢回头，不能再见的朋友，有人堕落，有人疯了，有人飞着放弃了。那些昙花一现的灿烂是爆炸的烟火，那一串耀眼的谎言在燃烧着你和我，那个不明显的恋爱总带给我伤害，那平淡如水的生活骄傲，在这远方没人陪伴，只有幻想和烦恼。我倒下后不敢回头，不能再见的朋友，有人堕落，有人疯了，有人在这放弃了。那些昙花一现的灿烂是爆炸的 我。 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Top 40第十位，戴涵安妮，《锦绣大地春常在》。 锦绣大地春常在。 第九位，王蓝飞，《青春祖国》。 无限好景迎风飘扬，生命歌声多么响亮。 第八位，郁可唯，《Dear Life》。 花要开了，为蝴蝶正飞着，云要散了，为狂风正吹着，为什么？ 第七位，郁可唯，《五排十二座》。 飘在他身边。假装不寂寞，只求片刻。 第六位，毛不易，青春。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 第五位，周深，绝恋。 如幻亦如电，无力亦无间，只为曾经灵犀一眼。 第四位，毛阿敏，郑云龙，我们不怕。第三位，李玉刚，《万疆》。 红日升在东方，七大道满霞光。 第二位，李健，《门》。 他看到，他惊慌，那些天文数字闪现他身旁。 本周冠军曲，张靓颖，《绽放美妙惊喜》。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想和你一起夏天游荡，流过小巷，去海边冲浪，触摸海风，向远方眺望，累了就靠我肩膀，和你一起在夏天徜徉，不再去想少清扬吹在我脸上，不敢看你笑的模样， 坐在你身旁白昼也漫长，光景刚好别来无恙， 想和你一起夏天游荡，流过小巷，去海边冲浪，触摸海风，向远方眺望，累了就靠我肩膀，和你一起在夏天徜徉，不再去想明天会怎样，夏日悠长，青春一场，难看完满天星光，再等天亮，小巷去海边冲浪，触摸海风，向远方眺望，累了就靠我肩膀，和你一起在夏天徜徉，不再去想明天会怎样，夏日悠长，青春一场，能看完满天星光，再能天亮， 中歌榜，好歌不间断，你爱听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每晚七点到九点。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是来自波兰童话乐队的《时间机器》。2010年的时候，他们推出了筹划两年的专辑开始，也成为乐队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张专辑。而就在今年，他们会有新作推出，全新的音乐动向，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中歌榜。90年代开始，英伦摇滚在全球范围之内流行，很多年轻人都非常喜欢这样一种风格。从90年代的轻型乐队开始，国内也有很多支英伦摇滚风格的乐队出现。在听过了波兰童话乐队《时间机器》之后，我们再来分享一首榜上的英伦摇滚乐队的歌曲。本周来到第32位，果味 VC 乐队这样一首《不要总在伤心后才让我出现》。 3:40，等不到他的消息，孤独在房间，青春消失总在一瞬间，无聊的想象，发着重复的动作，曾经的伤害总在反反复复的出现。纯真的笑脸，走出这房间，结束复杂的关系，世界只需要我们简简单单的快乐。不要独自等待，太只能爱自己，就当这是一场梦。 不要走。 深水，紧抱有着风飘一瞬，好人都能黎明安身，没有纷争，痛苦不会平白无故加深，没有悔恨，也没有没完没了的苦闷。悲伤的歌谣，因为没人能拦阻嘲笑，乱世也会依旧飞过来，尽管危险，但拒绝似乎会更有体面，鱼儿悠远，我在踏上路的边缘， 是来自痛仰乐队这样一首《世界会变好》。在去年疫情期间，痛仰乐队的成员各自宅在家中，用云端共享的方式来创作音乐，那这首《世界会变好》就是其中之一。今年他们在举办巡演的过程当中，也开启了后浪音乐人扶持计划。疫情期间创作的《世界会变好》经过重新编曲调速录音，作为先导曲推出，有着更为昂扬的情绪。对这样一首《世界会变好》，那接下来出场的也是一支被很多人心心念念很多年的一支老牌乐队了。他们参加了《乐队的夏天》第二季，重回大家的视线当中。如今他们也把这一年多的感受写成一支歌，我们就来听本周中歌榜第23名达达乐队这首《致某人》。 没有说出的话，沸沸扬扬声，镜子反射黄昏。

终将是一个老人，每天都回忆着曾经的温存。好想祈祷一些时间能够再多陪伴着你们，可惜我已没有这个福分。我们依旧是我们，哭着笑着陪伴彼此左右，说好了不走，一起战斗到最后，却发现岁月面前是对手，不离不念，不随我愿，难言难全，悲者难圆。 之前这首达达乐队的《致某人》是献给多年来一起走过的你们，而刚刚这首歌是献给经历风雨却仍然岁月静好的自己。这是苏运莹为冯小刚执导电视剧《北辙南辕》所演唱的这样一首片尾曲《我们》。而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近些年来歌坛涌现出的另外一位才女，她的这首新作显得更加的热烈深邃，也更加的直接清廉。我们先来听李宇第四张专辑《造化》的首播主打歌，这首《烈日简》。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

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中歌榜，你好，我是耿化。在这一时段，首先我们听到的是时代少年团的这样一首全新单曲，也是他们为电视综艺节目《快乐大本营》演唱的新一季主题曲，这样一首《快乐感》。 再一次让我蜕变，期盼陪伴，不要是动作太慢，肌肉太酸， 随心的计划打算用。勇敢，一起扫描微笑的入场券。 抬头呼吸蔚蓝，清醒不会偶然。推开整片天花板，宇宙仿佛在指尖。 这一次要你跳舞，旋转。别担心节奏太快，时间太晚。 让所有烦恼负担靠边，和我降落成我的放松点。 灯光点亮。玩笑如此开怀， 等到 Q 要大声喊，跳重呼吸一二三。 Happy kid, yeah. 快来看 Saturday night， 为你造神奇的游乐园，我们只要快乐感。Happy kid, yeah. 准备好，放你 show。我们只要快乐感，上上下下左左右右 happy can， 啦啦啦啦啦，快乐感， 上上下下左左右右 happy can， 啦啦啦啦啦，快乐感。放音乐要你舞蹈，旋转，别担心节奏太快，时间太晚， 让所有烦恼负担靠边。 善良土壤才能盛开快乐的花， 乘着星星的白云， 大家相聚聚在一起，我们同框在这段光阴。 Happy kid, yeah. 快来看 Saturday night， 为你造神奇的游乐园，我们只要快乐感。 Happy kid, yeah. 准备好，放你 show， 等你来，能量的补给站，我们只要快乐感，上上下下左左右右 happy kid， 啦啦啦啦啦，快乐感， 上上下下左左右右 happy kid， 啦啦啦啦啦，快乐感。 We'll be right back.